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233集，血咒面人。其实我一开始也觉得是有人假扮，但 是什么？ 燕飞无论从功夫还有说话的声音腔调 都和本尊一模一样，是吗？ 白玉堂点了点头，看展昭。展昭和梅普和尚也是有交情的，应该也发现了。 吴姐也是，如果是有人易容，那未免也太像了，而且内力深厚的感觉不是装出来的，功夫也像。 说着众人都看叶子禅，就见他似乎若有所思。 表姑姑，会不会是那个？ 叶子禅微微皱眉，有些犹豫。 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血咒面人。 是什么？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那几个人是面人，你砍了其中一个一刀吗？什么感觉？是不是像砍在粉团上那么绵软，而且不是皮肉里那样生脆？ 对。 面人能动？ 不可能啊，这可是失传了近千年的奇术，我也只在祖上留下来的一些书籍里看过。 众人一听有线索，都神情专注地看他。 呵，说来听听。 说到血咒面人，那老离奇了，真的应该只是骗人的。 哎，叶姑娘不必多虑，说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血咒面人的原理就是用死者的骸骨加上面粉捏成面人，骸骨周身贴满血咒，这种咒语和还魂咒有些类似，但是又不同，是对于魂魄的一种蛊惑之术，早就失传了。然后需要一个技艺高超的面人师傅将面人捏得和要复活的人一模一样，这样无论要复活死了多久的人都是易如反掌。 用骸骨做指甲，做一个面人， 就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操作起来可是非一般的复杂，技艺早已失传。这种复活的面人和真人几乎一模一样，并且不惧刀枪，必须要砍下头颅，扯下挂在骸骨脖子上的血咒符，才能让面人无法再复活。 叶子禅说完了，众人捧着茶杯，表情都跟听到新奇事物的小四子差不多。倒是小四子很坦然地捧着杯子吹了吹，呼噜噜喝热茶。 哎，静儿，你不出镜啊？ 肯定是骗人的。 小四子鼓着腮帮子苗萧凉，一旁的公孙表情和小四子差不多，认真点头。 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 我也觉得估计是捏面人的想出来的骗人的招。 说完叶子禅连打了两个喷嚏，揉鼻子。素清无奈地看他，这些都是他祖上传下来的，竟然说祖上著名的巫师是捏面人的。赵普想了想，叫来了两个影卫，让他们去清风潭看看燕飞坟里的骸骨还在不在。黑影和白影大半夜摸了一趟坟地，回来一脸晦气。 最近清风潭不太平，丢了好多骸骨，都是些重犯。 有这种事？ 对啊，原本看坟的人吓得都不敢巡山了，说是怕化作厉鬼了。 包拯觉得事有蹊跷，就交代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去统计一下究竟丢了哪些重犯的尸体。 反正燕飞的骸骨肯定丢了，但是燕峰的骸骨在。 那些骸骨也被挖出来了，但是当年燕峰因为是被五爷一劈两半的，貌似有一半不知道从哪里找不到了，埋的时候是缺胳膊少腿的。 不完整的骸骨是不能用的。 众人正谈着诡异的面人血咒，就听到 门口好大声喧哗，隐约夹杂着咒骂声，骂的还是展昭。 让展昭出来！ 展昭一边眉头挑起来了些，自我反省。 最近没怎么多管闲事儿啊，这是又不小心得罪谁了，生各种耳熟。 大人，方爸带着两个儿子还有一伙人在大门口说要斩大人偿命呢。 这方爸够闲的呀，去了又来，来了又去的，真忙。 方爸为何要斩护卫偿命啊？ 不知道啊， 这个方爸真是无能莽夫，要不是斩大哥，他其他两个儿子有没有命还不一定呢。恩将仇报，翻脸比翻书还快。 殷侯也有些不痛快，不过还没等他发脾气呢，展昭那三个姨可不干了。 哟呵，什么人啊，就那围城的老头， 老娘上了他军营。 你冷静冷静， 我去看看那老鬼搞什么花样。 好，我也去看看。 赵普和包拯出去了，展昭凑到白玉堂耳边， 你猜会不会是那老头找到了方俊身上那一个针眼儿？ 估计是。 没理由啊，那么小个针眼儿都会发现。 先别心虚，我们是偷偷进冰窖的，谁知道是你扎的窟窿啊。 这倒是。 两人身后，蓝狐狸叶子禅和红九娘对视了一眼，这两人咬耳朵咬得旁若无人呢。众人到了门口，就见方霸身后是方文和方才，而他们身后的队伍抬着一副门板，上面似乎有尸体，还带着白布。 王爷，何事喧哗呀？ 包拯，我有话要跟斩护卫当面对质。 王爷要跟我对质什么？ 展昭，我来问你，你率先入开封查案，可否碰过我儿的尸体？ 碰过呀。 公孙摸了摸鼻子，他们差点忘了展昭不会骗人。方霸脸色一变，展昭其实也挺抱歉的。 我是为了查案。 展昭，枉你还是个南侠的称号，简直卑鄙无耻。 方霸气得脸都青了。展昭听着这话，怎么跟他把方霸儿子宰了再分尸了似的，不就扎一眼吗？殷侯眼皮子有些抽，心说做好人就是没意思，他宝贝外孙做好人还被人这么骂。红九娘他们几个头发都快竖起来了，想发作，不过公孙示意三人忍耐，毕竟他们身份特殊，会给展昭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白玉堂就在展昭身边，听方霸说话难听，笑了一声。方霸此时正在气头，转眼瞪白玉堂。白玉堂嘴角微微一动，似笑非笑。 你儿子的解药也是开封府开的，有种就吐出来，别吃。 方霸面色僵硬，白玉堂就看他。 也不知道你们在横些什么，一家老小都是饭桶。 给老头留点面子啊，一会儿气死了。 展昭拽了拽白玉堂的袖子，白玉堂不爽，不过展昭让他收敛点，他只好抱着胳膊在一旁靠着不说话了。 展昭真有面子。 玉堂这几句话还是中听的。 王爷，展护卫回到开封一直尽心尽力破案，他做了什么让你如此气愤？ 你自己看看。 说完，方霸掀开盖着方俊尸体的白布。众人再看，就见方俊的尸体是背朝上被摆放在门板上的，尸体的背部竟有一个窟窿，像是割走了一块皮肉，碗口大小，肉色都有些腐烂了。展昭眨眨眼，下意识看了白玉堂一眼。 那天看尸体的时候有这个窟窿吗？ 白玉堂也困惑，他们只是用一根极细的针在方俊的肋部扎了一下，就算留下伤口也最多是个小点儿，怎么会有这么大个窟窿？ 我让仵作看过，我儿背上那块皮肉是死后被割走的， 展昭，你太狠毒了吧！ 这不是我干的。再说了，我割走令公子身上的肉干嘛？ 你的目的就是割走我儿身上的纹身，让我儿魂飞魄散。 纹身还魂飞魄散？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下意识地想到，该不会方俊身上的纹身就是那锁魂咒，方老头千方百计要回尸体的目的是想让儿子起死回生，所以老头跟展昭杀了他儿子似的，因为魂魄被拿走了吗？这回想起死回生，借尸还魂都不可能了。 王爷指责展护卫，可有证据？ 不是他还能有谁？他是最早回开封的，而且也进入大理寺了。 这也叫证据？进出大理寺人多了。再说了，你儿子身上那块纹身纹的是什么？藏宝图啊？还什么秘密？为什么平白无故要那么块纹身的皮肉？ 方霸又看了看众人，眼神变幻，似乎在想着什么，最后他忽然点了点头，冷笑一声： 哦，我明白了，原来一开始就是个计谋，可怜我儿少不更事，做了替死鬼呀。 方霸胡言乱语，众人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总觉得老头是钻了某种牛角尖，或者误会了什么事儿。 好，好啊，原来如此。既然你们不仁，就休怪我不义，这件事情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 方霸扫了众人一眼后，撂下一句狠话，转身带着随从和方文方才走了。 这方霸虽然脾气暴躁，但不像是个蠢人，为何一口咬定是我割走了他儿子身上的纹身？他应该是有更充分的证据，但是却没有说出来，他在隐瞒什么？另外，怎么突然矛头就指向我了？ 包拯觉得有些蹊跷，就想叫住方霸问问清楚，不过赵普拦住了他，摇头，现在的情况老头已经听不进去别的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